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 原落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早晨啊，今日湾区生活一小时呢，阿欧请嚟呢两位朋友呢都系啊机械人嘅界别嘅，等我哋呢过一个科技嘅湾区早上啊吓 ,ok, 请嚟呢 RoboCore 嘅两位 co-founder 啦同埋 CEO 上嚟同我哋去分享。喂，不如你哋介绍下自己先啦好吗？嗯， 好啊好啊，咁我系阿 Roy 啦，咁我本身呢就系专门做一个工业自动化行业嘅，咁喺识咗 David 之后我哋就 found 咗呢一间叫做 RoboCore。公司，咁我哋就一路合作啦，我就负责晒嗰啲财务啊，或者有技术啊，即总之执头执尾，所有嘢都系我呢边做噶啦。 系，咁你呢边又做咩咧吓？ 咁我叫 David 啦， 系系， 咁啊背景都完全唔同噶啦，咁就细个最典型唔读书，周围去玩嗰啲，咁啊之后过咗日本留学啦，做嘢啦，跟住翻嚟一段时间之后先有 Roy， 咁就如翻头先所讲啦。就开咗间公司，专系做机械人。 喂，你两个嘅相遇系点样啊？即系中学同学定还是系？ 冇啊， 冇 啊，冇 呢个系。 我哋完全冇相遇过，但系之后真系喺网上边靠啲 friend。 网友， 网友， 第三方唔系我第三方打机嗰啲 friend 系咩？真系噶？ 真系啊！ 哦，透过打机啊，系打边个游戏啊？ 嗰啲网络网页游戏 哦， 咁真系玩到好认真，出嚟会去聚会啊，跟住 我都有噶。我有打一个枪击 game， 都系好彩虹啦，嗰个枪击 game 叫彩虹嗰个，你哋都系打嗰个啊？系啊，你哋都系打嗰个。 我哋唔系咁样相遇。 点解我识唔到你哋嘅？但我识到女仔嗰阵时打嗰个枪击 game 噶，几得意嘅，我觉得。可能旧派嘅听众朋友话：，哇，唔系话上网打机识朋友，好容易误堕圈套。但系嗰段时间咧，我哋讲紧2000年打后咧，其实识到好多可以 develop 到。嘅朋友， 其实再补充一下，即系如果咁样听，就好似我哋打机识咁。其实佢有个打机识嘅朋友，咁我自己本身好少打机，咁又我啊识咗嗰个朋友，跟住咁啱倾开，有个佢嘅朋友想做啲嘢，我又啱啱又想做啲嘢，咁就介绍咗红线咁样就穿起咗， 几有趣，我觉得 学校就唔会相遇噶啦，咁因为大家学校完全唔同，玩嘅都唔同，所以就。缘分咯， 系几得意啊吓！咁啊，依家促成一个合作啦。其实今时今日管理一间企业咧，唔好净系讲一粒一突啦。其实个生产线啦，成个财务嘅状况啦，每样嘢都环环紧扣啦，以至再深入啲啦，去到科研产品开发啦。咁边个去分呢啲部件呢？咁不如你哋都可以讲下，我觉得系啊。 系，首先我哋喺乜嘢都未有啦，即系一开始我哋系翻咗一间公司。好啦，咁当时我哋产品开发方面就首先揾下呢个市场最重要最少系乜嘢先。咁当时我就我呢边咧就负责去揾一啲同机械人有关嘅科技。咁又有机会啱啱同以色列嗰边嘅一啲科技联合咗啦，咁我哋就去到揾到一啲以色列有军事底嘅科技，咁就带咗入嚟香港。 哇，其实嗰个技术含量都真係相当之高。嗱，当然啦，透过大电波讲，大家一听嘅时候，哇，好严肃喎，军事含量即係军事嘅一啲配备究竟系啲乜嘢，即刻大家会荷里活片上身㗎啦嘛，就出个汤姆老师出嚟啊，即係其他嘅一啲显赫嘅一啲演员呢你就会出嚟。但係其实真真实实系有咁多呢啲军事嘢系真可以披露，同埋可以将个技术转移嚟香港。我又想打个问号呢度系。 其实呢样嘢系以色列做得最好嗰、那个嗰、 哦、 一门， 嗯、 因为咧佢哋喺军事上就科技一定系先进过隔篱嗰啲国家，跟住佢会将所有呢啲科技。俾晒民用，而你中意用你就用。总之你参完军，每人都要参军啊，男女都要参完军之后，你可以攞佢去开一间新公司，然后再发扬光大。 其实科技一定是帮到人类进步啦，系咪先？你见依家AI 人工智能或者依家 autopilot 嘅技术咁样，一定系便捷到大家，方便到大家，多过损害到大家利益嘅。呢个系我绝对深信嗰样嘢嚟。 我一个例子就系好，我个时代啊，咁可能年轻嘅听众唔知道， 系 第一个手提电话系 CDMA。CDMA 嗰个系原本系军方用噶嘛，以我所理解。 哎，我好年轻啊，听都未听过。 系啦， 嗰阵时啦，边个黎明卖嗰啲广告啊？唔知系啦。 OK， 门口先听得到。 系啦，我净系听 MC 张天赋，唔系搞下笑啫。礼拜六朝头早可以轻松添，咁梗系知啦。CDMA 个制式就系嗰香港，如果你喺香港成长，就系嗰一两间嘅电信公司独家嘅，其实系。 即系我想讲就话，你讲到好犀利，好军事咁样，其实。呢件事是可以咁样变成手提电话咁样用咯，喺我个理解度就系咁样解释呢件事咯。咁复杂嘅嘢我就唔系太再加。 咁又交翻俾阿王， 又交俾我啦。咁其实咧喺军事上边咧，就不外乎都系要自动识得行啦、导航啦。 系 咁呢啲导航技术有 GPS， 以前军用，我哋而家车又可以用到。但系。導航呢個技術咧，以前都係喺軍方可以話自己走入去拆彈，然後咧如果剪完條紅線冇爆炸，咁佢識得自己走翻出嚟，咁就慳翻一隻機械人。但係當然爆炸咗就冇人死啦，咁啊機械人自己死 了。即係無論點都係便捷到咯，因為即係其實。小麗都有參演第一集拍嘅拆彈專家，即係邱麗圖導演入面。咁、哦、所以我都睇到嗰啲香港嘅拆彈部隊都好犀利啦。咁當然我哋梗係諗住天下無拆，冇炸彈係最好嘅，係咪先？邊個想拆彈啊？因為有炸彈先要拆彈啫嘛，即係好似管理層咁樣，成日話喂你個公關災難啊咁樣，關公災難乜都好。咁你如果做得好嘅，你唔使拆彈啊嘛，係咪先？即係喺未發生之前。我哋已經冇事就最好，咁但係我都好多謝你哋公司啊，即係或者呢啲技術含量高嘅公司，其實你都守護緊，即係有關方面，即係喂反恐部隊都係啊，喂我寧願白啲咁樣講啦，即係用收音機旁邊嘅聽眾明白嘅語言，我寧願爆三隻機械人，好過爆一個人啊，係咪先？即係所以你哋要加油啊！ 30隻、300隻都抵嘅，其實一條人命 係啊，即係所以喺嗰個安全係數嗰度，或者即係我點解話個技術含量真係要有喺度咧？就真係好厲害嗱！我知道咧，有啲展覽係依啲國際機械人展嘅，國際機械人展咧就好多嘢睇得到嘅。你哋係咪真係會去嘅？咁當然國際機械人展咧，有啲頭先你有講啦，話有啲啊軍用嘅機械人啦。咁軍用嘅機械人係咪好似我哋睇電影《鋼鐵奇俠》咁樣咧？真係有個 Iron Man 咧可以射啲激光出嚟啊！入邊係冇蘿蔔糖嚟嘅，即係臨尾佢係研發到好似 War Machine 啊咁樣。咁嗱，當然啦，我都睇好多呢啲咁嘅 Super。Hero movie 啦，但系个重点嚟啦，系咪你哋都有睇过呢啲军事展或者叫做机械人展嘅？ 系绝对冇激光射出嚟。而家呢一刻其实都仲系人为主， 啊、 然后机械人做辅助。 系系系。 咁其实我哋喺军事方面就接触。有少少，但系咧最多咧都系带佢入嚟我哋民间去用，因为呢啲导航嘅技术，我哋其实除咗喺一个战场上面可以用，喺屋企、喺医院、喺学校都可以同一个方法去导航，跟住只机械人识行识走啦，咁我就可以叫佢做啲唔同嘅工作啦。咁所以呢个就系我哋揾到喺成个社会入边一个缺口。啲機械人未識喐，所以我哋就揾佢喺我哋生活入邊幫手啦。 好嗱，唔好講激光，我哋翻翻去大灣區先嗱。如果你翻到灣區嗰度食埋玩咧，你知道內地啲送餐機械人係好勁嘅。好老實講啦，譬如同屋企人去旅行，咁你去珠海個酒店，咁你可能需要一啲嘢，突然間喂你除曬衫，喂沐浴露唔夠喎、啊、咁樣，咁佢有個機械人嘟嘟嘟，好似成個 R2D2 咁樣就喺你門口，跟住你唔使尷尬啊，即係你舊時譬如。你去酒店嘅时候，你需要一啲物品，但系即系女士特别啊，就冇化妆唔想见人嗰啲咧，咁、你冇化妆都唔紧要啊，因为你见机械人咋，系咁、那个机械人会觉得你素颜系靓系唔靓咁样，咁你又好多咁样，有再即系虽然我哋三个男人，咁譬如女性突然间生理期咁样，咁你喂呢啲好尴尬噶嘛，如果。你唔係間間嘅酒店都有個女士可以將呢啲生理需要嘅物品去 俾你，咁但系而家有机械人唔紧要啦，机械人冇性别嘅嘛，当然你可以加一个性别落去俾佢嘅咁样，女机械人送俾你系咪再贴心再暖心啲咧？咁即系嗱，纯粹系主持人一啲奇想或者打趣，而真真实实喺叫做内地或者湾区亦变可以 apply 得到应用得到。喂，不如你哋又讲下你哋机械人一啲民用嘅应用场景出嚟。听下吧、 如果是啱啱你讲嗰部，我就系正正就系第一个，算系第一间公司将国内嘅技术落地去香港同澳门。头先你讲个 present 就系我可以同客讲嘅 present，你都讲到晒噶啦。咁第一步系我哋自己香港同澳门卖上去嘅。咁喺我角度呢、這个，学你话斋，即系最好方便咯，因为唔使见人，同埋仲有一样嘢咩？唔使。尴尬俾唔俾贴士？ 吓，我系，我冇谂呢样嘢添。 我系谂呢样嘢， 因为你平时俾开贴士啊，我平时冇俾开咧，所以我连呢样嘢都冇谂到啊，所以都系高招嘅，都系高招嘅。 酒店方面就呢个案例分享啦， 系 其他再。 系啊，可以又讲多少少先啦。 系啊，跟住就医院咯。医院其实每日而家特别 Covid 啦，之后咧，我发觉原来人手系极度不足嘅。 系 有啲好无聊啊，或者好厌恶性嘅工作，唔应该揾护士去做。例如我要去每一张床位嗰度闻下有冇屎味、尿味。咁呢一个工作有乜理由揾个人去索嘅啫？ 系 咁，所以我哋就摆咗一个 sensor， 然后叫只机械人逐张床行。然后埋去话俾我个，即系闻到啦，就话俾我个护士 听，呢、个床位 要换片啦。 哦， 咁所以呢啲仲有加埋咧，我个 sensor 系好准确嘅，因为人个鼻你闻闻下就麻痹噶啦嘛，就闻到味。 会有嗅觉疲劳。 系啦，咁、但系我呢个唔会疲劳啊，我 exactly 知道你系有几多屎味。咁於是咧，我哋就可以即刻叫護士去換片。咁、同時，因為我隻機械人都要巡邏啦，咁不如幫你探埋體温、血壓、血含氧量，順便俾個院長去巡房睇。遥控咁样望到只机械人，好似上身咁，见到佢见到嘅嘢，跟住佢就可以坐喺 office 嗰度，好舒服咁样去巡房。 哇！ 有啲咩问题知道晒，咁再加埋而家咧个护士都唔想出声，或者院长都唔想出声，我哋叫 ChatGPT 去讲，逐张床每一个老人家同你倾偈，倾完之后记得晒我哋之前倾过啲咩，每日好似个 best friend 行埋嚟咁样，然后同你一路倾翻你屋企有几多个仔女啊，佢哋而家去咗边啊，有啲咩玩啊，仲要 update 埋佢最新嘅状况，咁变咗啲老人家佢每日可以同一个好似人一样嘅机械人去倾偈，咁所以我哋系做晒所有。真系 呢啲真系聊天机械人啊！即系唔系话我哋申请科技券嗰啲，即系你 send 个短信问相关资讯嘅时候，佢咪头嗰三个问题预设答你嘅，即系我哋认识嘅 AI 聊天机械人就系咁样。但你嗰种聊天机械人就系真系可以俾到长者们一啲慰藉啊！嗱，呢个都重要，其实即系你话长者嘅情绪问题咧，好多时候即系我哋都仲系壮年啦，唔好讲自己后生啦，其实好多时间都系摆晒喺自己工作事业嗰度嘅。你话真系一个月。翻到去探爹哋媽咪屋企飲湯、俾家用、食飯，好大家都知道噶啦。除非你話好 close 嘅住得，即係媽咪爹哋住喺隔離，因為咁啱你生咗細路仔，跟住佢要幫你鬥住，即係大家好似嗰樣樣就會將個 bonding 就會緊密啲咯、即係貼地啲咁樣去講。但係即係好老實講句，呢啲嘅機械人真係。又是开节目的时候讲那个 lead in， 就是真的优化了我们的生活，同埋令到我们的情绪可以相对稳定，情绪健康都得以支援。旧时你不觉得即是喂机械人冷冰冰咁样，即是直至有 Scarlett Johansson 那部戏，咁你会觉得喂不是哦，有人播一下啲你原来好 touch 的音乐，突然间在那个时候你听返3分51秒的一首歌，是你由细到大只要你听完之后就会 comfort 到你。好好啊，系咪先？唉，我真系好想加入科技企业做添，突然间唔系讲笑啫，系啊。喂，嗱，同你哋倾住咁多先，真系啦。嗱，听只歌，转个头翻嚟咧，下半集嘅湾区生活一小时咧，再请咧林朗希先生啦，同埋咧张汉杰先生咧，同我哋分享多啲咧喺湾区入边啊吓，你嘅体验系点，以至咧就系你哋嘅生产线喺内地点样可以做到互联互通，一阵再倾过好嘛 ？Thank you。 滔滔不绝，真兴趣可讲半天，满足半天，伤心的不要说，再说就像疫症会感染。

包括利息问题，加上招标条款有一定限制，虽然有发展商表示有兴趣，但是最终没有落标。当局会收集不同意见再检视有关条款，包括研究折扣价是否有其他地块选择等。何永贤出席一个电台节目的时候说，乐建居并非大型项目，只是提供大约700伙。今次流标对未来几年整体资助房屋供应量影响不大，未来几年每年平均居屋供应量未来几年每年平均居屋供应可保持在大约7000个单位。另外，对于现时公私营房屋7:3比安排，何永贤说政府会积极研究怎样调整比例。他说调整比例可帮助年轻人和青年家庭向上流，亦都可以有更多选择。指出公营房屋供应增加，社会诉求亦都会随时代改变，政府应该不断检视房屋政策。受到风暴格美外围环流影响，广东梅州、河源、潮州和揭阳落暴雨，珠江流域汉江水系出现强降雨过程。汉江昨晚发生洪水，广东提前转移超过90,000人，其中梅州市占87,000几人。汉江干流三河坝水位站水位昨晚近11点涨至42.01米，超过警戒水位0.01米。水利部对广东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并且增派工作组赶赴广东汉江一线，指导地方做好洪水防御工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4%，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10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啊，较早前下角道去湾仔方向近天美道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咗，咁而家咧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咧，现时就只有红隧嘅九龙入口，而家龙尾就去到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进发翻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咁封路方面咧。歌和老街有爆水管，去深水埗方向近住石硖尾公园快线封闭，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啦，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由今年8月25日起，60岁或以上的香港居民，包括合资格残疾人士，必须使用乐游卡，先用到2元搭车优惠。发卡要4个星期，记得尽快申请啦。除了用八大通应用程式和邮寄方式，还可以去乐游卡申请服务中心办理申请。未满60岁的合资格残疾人士就不用换卡，详情看乐游卡网页或打3147-1388查询。 CIBS 人人广播， 讲自然，讲心灵。 森林浴向导 Lawrence， 其实森林浴咧系一场人同埋大自然重新建立关系嘅一个旅程嚟嘅。森林喺天然嘅成分入面有好多对身体好好嘅化学物质啦，例如芬多精啊等等。而人喺呢啲绿色植物嘅包围之下，可以舒缓喺都市紧张嘅情绪啊、压力等等。 更多关于香港大自然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讲自然，讲心灵》，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晨光第一线，家庭友善雇主， 带动职场文化，爱企业，爱社会，更爱家人。家庭友善雇主可以说在这方面功不可没。 政策得宜，仲可以提高生产力添。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传承好家风。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 Hello， 大家好，我是支持严明熙，心系湾区互联互通，爱国爱港爱社区。 星期六早上九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湾区生活一小时》。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天，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新闻过后咧，继续咧，请嚟咧林朗希先生啦，同埋咧张汉杰先生同我哋分享嘅。嗱，上半集咧，我哋讲咗好多咧，你哋嘅企业啦，点样咧？其实都已经落户咗去香港同埋澳门嘅酒店啦，即系当然去啲高端啲嘅酒店，你就会睇到你哋公司嘅一啲 product 啦，或者产出啦，点样可以帮助到市民咧？嚟紧有啲咩嘅战略版图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其实我哋而家咧系除咗香港啦，亦都打咗入去大湾区好多城市入边。咁我哋呢只机器人有一点咧，就系佢可以周围巡逻。自動去導航，咁導航嘅同時咧，我而家係可以攞個鏡頭，好似一個保安咁樣，不停咁樣周圍行。咁呢個保安咧，佢係可以直情用人工智能去睇到曬有冇煙啊、火啊，有冇人暈倒跌咗落地下啊，或者喺工廠入邊有冇戴帽、有冇戴靜電手套、有冇著鞋套，呢啲我係全部可以用鏡頭一目了然睇曬，然後有問題咧，我即刻報告呢個位置 X Y coordinate 係乜嘢，有人犯規，然後即刻就話俾個主管聽噶啦。 哇！真係無論喺救援嘅方面咧，以至即係上半集我哋講拆彈方面咧，都好。大批量咁可以應用得到噃， 冇錯啊！所以而家喺商場亦都可以做保安，譬如呢個消防嗰個門冇閂到，咁我即刻又報告，即刻揾個保安去閂翻佢。 其實都好像我哋細個睇嘅《鐵甲威龍》啊，都係正義啊、行俠仗義啊咁樣咧。咁嗱，頭先你話喂，咁你而家又有恐怖分子先會有炸彈啦，有炸彈你先會有拆彈機械人啦。譬如你頭先講嗰啲緊急救援嘅，都係啲唔好嘅嘢發生咗，而機械人係幫我哋去維持治安或者叫做令到成個世界和平啲，或者做啲救援嘅工作啦。咁我自己看之，其實同我哋細個睇嘅英雄電影啦，同埋叫漫畫書咧，好接近。你覺得喺呢個企業上邊，你感覺係點嘅 ，David 嚇？ 我覺得係需要少少時間去接受呢個科技，即係我哋細細個睇嗰個係個電影啦， 係好夢幻咁樣，好似 生活上邊唔近啊。即係我見到鐵甲威龍，我唔會見到佢真人噶嘛。咁但係而家我做緊啲嘢就係話，啲人覺得可能啲老人院裏邊覺得啲姐姐覺得哇，一機械人識自己識喐，好恐怖喎，好驚喎，會爛嘅喎，咁我又唔敢掂或者唔敢用，咁。我就係中間呢個位置，我就話俾你聽啊，機械人其實唔係想象之中咁冷冰冰、咁難用、咁容易整到嘅，其實你都會識用嘅。咁我就喺呢個角色裏邊會發揮得多啲咯，將啲人哋覺得比較複雜嘅嘢，可能轉化嘅諗法。 其實都係好似你咁樣講咧，同我一啲上一代嘅人講咧，就反而有啲難處。反而咧，同啲後生仔講，年輕人咧，佢接受嘅程度咧高好多。以至就係我想伸延落去問下一條問題。依家今時今日，即係譬如香港政府都搞好多創科啦。咁與此同時，就係其實對接翻譬如前海啊，或者即係你都知道好多唔同嘅大科企都喺即係深圳嗰度有總部啦。咁最大嗰全國最大嗰幾間科企都會喺嗰度有一個定點咁樣啦。 你哋點樣去對接得到，而點樣去叫招商引才啦嚇，即係政府常用嘅用語就係、是、我哋點樣令到香港嘅年輕人多啲工作機會先啦。成日話嗱，你哋啲大老闆坐曬喺度啦，咁我哋咧呢啲都即係做咗呢個 career path 一段時間，我哋就真係冇機會轉行噶啦。但係年輕人，我都想透過本節目謀求一啲工作機會，其實。香港嘅後生仔唔係冇前景嘅，唔係冇出路嘅，係會有啲老闆會賞識我哋，只要有幹勁，只要有無窮天馬行空式嘅思維想法，因為創科就係好 creative 啫嘛，即係你舊時講。電腦啊，咩人工智能一諗就哇，即係讀 IT， 即係好悶，即係 IT 男咁樣。你依家我話俾你聽，做創科嗰班就全香港最有創意嗰啲人嚟。你冇創意，你根本就寫唔到隻靚嘅 app， 做唔到嘅勁嘅機械人，或者即係就算去到技術含量好高、深化科嘅技術嘅一啲手臂，咁你都知道個 movement 係點，寫個程式究竟係點，點樣去幫到人，即係成件事就真係通曬嘅。咁我呢個部件交俾你兩個講下好嘛？嗯， 好啊。其實我哋見到好多其他創科公司啦，因為我哋自己喺科學園，咁啊見到一啲隔離鄰舍，大家都係唔抄襲。直接自己想一個新的 idea， 然後呢再將它帶入去大灣區，踏入一步而已，他們已經可以賣到很多很多台這些這樣的機器出去，因為大灣區只是一億幾人口而已，但是大灣區其實是直博其他省的嘛，所以你一上去，你一做宣傳，其實全國所有人就知道了你這個產品，只要你的產品不是抄襲呢，你就很快可以賣到很多出去，真的很快的，我們是見到這件事，個市場是大到不得了的，所以這個市場方面我們 你沒有擔心過， 完全沒有擔心過， 唯一擔心就是個技術會不會被人家去轉移了，不要說抄襲，會不會被人轉移了，這個又怎樣去即系喺擴展戰略版圖之外，仲可以守住個本業咧，唔好俾人哋即系叫獲取到咧嗰個技術含量。 這個咧，我哋就揾到一個方法嘅，就係我哋唔好做硬件，而且唔好做單一功能嘅硬件。我哋要點咧？我哋要做一個平台，而呢個平台係全世界人。佢攞住你呢個叫 SDK 啦 ，SDK 就係俾你開發新嘅機能啊，開發新嘅程式啊嘅一個平台嚟嘅。咁只要你有足夠嘅人喺你個平台度做嘢，咁我就叫做呢個 ecosystem 夠大啦。ecosystem 人哋係抄唔到嘅，即係好似 Android 而家係做咗，咁但係 Harmony 都要好長時間先至會追到佢個。開發人員的數量，所以我們一早就做了一個平台，大家一起幫手啦，你寫那些東西在我的機械人上面用，你又可以賣給其他機械人用家，那這個生態整整下呢就越來越大，暫時呢我們都還有五年的 heads up 啦，即是快過人家少少， 哇， 那人家就未 到，你在科技的世界的五年不是五年嚟嘅，哇，好 好代， 好 proud of 可以讲呢个说话。其实可能即系收音机旁边嘅听众，你可能听到老板讲云淡风轻咁样话，我哋早五年，你咪抄咯，五年之后你先去到我哋嘅技术啦。即系呢个系一个相当骄傲嘅成果嚟嘅，其实即系呢一句说话咁样。咁啊 ，David 你喺旁边去观察，或者大家去开会嘅时候，系咪都觉得诶好劲啊？其实都即系我哋成日都喺度讲啊，香港嘅创科，喂，好似特别系早一两年讲到支付系统嘅时候咧，我哋系真系好似有少少自愧不如嘅，即系面对内地嘅支付系统，即系我哋可能都好似有五至十年好似停顿咗咁样，即系有啲内地嘅朋友仔嚟到香港消费嘅时候，会觉得啊，点解系咁嘅咁样？咁我觉得其实唔好睇單一維度，我哋有某一啲維度係好嘅，我哋有某一啲嘅技術含量係高超，特別喺 AI 人工智能同埋人面辨識技術啦，即係有我哋即係香港嘅 Unicorn， 特別係科學園嘅 Unicorn， 咁我又唔講得啦，因為如果唔係又要 disclaimer 啦，係咪先？即係你一關啲上市公司事都難搞，但係好老實講句，我估你哋睇個前景、睇個未來香港 picture 唔係睇得太悲觀咯，啱唔啱啊？ 絕對係。咁頭先阿 Roy 講過技術層面啦，頭先回應翻你問題就話香港年輕人啊，各樣嘢係點樣？即係我即刻諗就話，你唔好設限咗你自己先，即係話你唔係呢科出身，你就做唔到呢樣嘢。喺我角度覺得唔係啊，同埋世人好多個觀念就係話， 你喜意玩就可能做嘢唔得，但系我绝对唔相信呢嘢。所有嘢系想玩，玩出创意嚟，所以继续玩，继续做你中意做嘅嘢，唔使设限自己系咩科咩嘢。我觉得嚟紧呢个世界系咁样，因为好多原本你唔识嘅嘢，有科技帮到你，但系就系一样嘢取代唔到，就系你个人个内在个心。即系我系想表达呢样嘢，喂，永远都系咁分开嘅啦。技术层面绝对可以讲晒嗰啲。在人方面， 心法层面 系啦，心法 就 系 你啦， 我会系咁样讲咯，沟通咯，咁会系咁样建议，玩都好重要，最紧要对呢个人生好奇， 系 同埋要去玩。 嗱，呢啲咧，呢啲与 CEO 对话呢啲嘢咧，真系你真系记住咗佢先，有机会应征你公司咧，又搬翻呢一段嚟。跟住喺 interview 嘅時候咧，你就講翻呢啲嘢咧，咁我應該會提升到嗰、那個即係、就是、面試率啦，咁樣即係我都真係好真心嘅，我都覺得我哋香港嘅科技應該先幫忙我哋香港年輕人先，即係如果我哋都唔係冇好嘅人才噶，即係喺我哋招商引才之餘，其實我常講一個概念就係、是、我哋香港都好多好嘅年輕人。好嘅新嘅一代，咁我唔寄望係，哎啲機會全部外流曬，咁我哋都要即係好，跟住就擴展到灣區，灣區擴展到亞洲區，亞洲區擴展到國際，咁我寄望你哋公司嚟緊即係 new page 啊，一定會有好宏大嘅戰略版圖。但係今日咧時間所限就問唔到咁多字啦，咁我相信有一日咧就你哋可能敲鐘啊或者其他再發生嘅時候，我哋再傾下偈好嘛？多謝曬兩位上到嚟我嘅節目，多謝你， 多謝，多謝。多謝 仍是雨夜，遥望窗外沉默的天际，问苍天可会知心里的感觉？随着岁月无尽哀念藏在于心里，像冰封的眼光失去了方向。让雨点轻轻的洒过，强把忧郁再掩盖，像碎星闪闪于天空叫唤你。遥望盼望能像清风陪伴它飘去，让孤单的臂弯一再抱紧你。回望往日如雾似梦，无奈的轻叹是他的欢笑声，风似轻吹过。让雨点轻轻的洒过，强把忧郁再掩盖，像碎星闪闪于天空叫唤你。每天多么多么的需要，永远与你抱拥着，忘掉世间一切痛苦悲哀。纵使分开分开多么远，也会听到你呼唤，期待我这一生再会你。世间一切痛苦悲哀，纵使分开分开多么远， 也会听到你呼唤，期待我这一生再会你，每天多么多么的需要，永远与你抱拥着，忘掉世间一切痛苦悲哀，纵使分开分开多么远，也会听到你呼唤，期待我这一生再会你。仍是语言遥望窗外沉默的天际，问苍天可会知心里的感觉，随着岁月无尽哀念藏在于心里，像冰封的眼光失去了方向， 湾区生活一小时 节目嘅最后咧，可以同大家咧由湾区去远少少啦。咁啊，电视剧《繁花》咧就已经有一定嘅热度啦。咁啊，无论喺内地咧掀起啊好多嘅讨论啦，同埋打卡之外咧，其实即系香港近排都会有得睇翻呢一个咧王家卫导演嘅作品啦，可以咁样讲啦。我哋睇翻咧，其实好多嘅民众咧都系呢个上海嘅影视乐园啊，可以话叫黄河路啦。咁啊，黄河路真系好似我哋嘅弥敦道咁样嘅啫。咁啊，入边咧就充满住霓虹嘅叫做招牌啦。咁啊，体验嘅旅客咧都觉得哇，好正、哦。咁啊，据介绍咧，繁花黄河路咧经过啊四个月嘅呢个复原咧，已经打造成啦呢个影视同埋文旅嘅沉浸式嘅体验空间啦。咁啊，将会咧陆续咁样啊开放啊夜场俾大家参观。咁如果你话即近排咧，除咗咧翻到去湾区玩之外咧，仲想搭乘飞机咧去上海咁样食小笼包咁样得唔得？得咁啊，仲可以咧去埋咧呢个黄河路嘅景点嗰度去打打卡啦，作为呢个沉浸式嘅体验。咁啊，自己咧可以化身咧喺电视剧嘅啲人物咧，咁啊，令到成个感觉咧都系出晒嚟啊！亦都可以喺社交平台嗰度咧，呃下 like 啦。咁啊，2020年咧，为咗拍摄《繁花》，咁啊，上海影视乐园咧，一比一就新建咗咧呢个20世纪90年代嘅黄河路啊！吓，咁啊，核心嘅建筑咧就按照50年代嘅建筑标准去起啦。从拍摄角度嗰度咧，就讲出咧经历咗3年多嘅时间啊！吓，咁入边咧都有啲 doco 咧系关于呢一个建筑啊同埋建设嘅过程咁样嘅。咁经历咗4个多月嘅复原啦、装修同埋加固工作咧，咁啊，俾到观众以至咧系一啲游客咧可以多打卡啊，多感受咁样。我而家咧透过社交平台去睇下咧，都觉得正嘅。咁啊，如果你话喂，天气许可、假期许可、资金许可，飞一转上海好唔好啊？可以都谂谂嘅。咁啊，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希望大家有个愉快美满嘅星期六早上啦。咁啊，下个礼拜再嚟湾区生活一小时，阿奥到时再喺二台嘅直播室同大家分享一下湾区入边嘅人和事啦。 世界大快，好似没被记载，叫我放弃没理智的爱，还爱。送所爱不该，无力挽救结局被放纵，酒精中毒就让我失控失重，可会抹去悲痛，苏醒过后寻觅证据，方知道旧地被占据，失守了诺言未重聚，已别去，却在未得。 做个纪念碑，刻上我和你曾一起走过拥有的有限期，可再没得。